为的就是吼住 IBM， 让他们接受跟自己的合作。而 IBM 还真的被忽悠了，他们答应了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而到这儿，好戏才刚刚开始，比尔盖茨要怎样收拾局面？ 西雅图一栋别墅里，屋子里堆着各种杂乱的电脑配件、组装的键盘、手工电脑等等。两个穿着西装的小伙子走进来，他们环顾一周，似乎对这个黑色的软盘更感兴趣。这里面有他们一直迫切寻找的东西吗？原来这是一个自制的操作系统，发明者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QDOS。 QDOS is just, yeah, it stood for quick and dirty, because rather than take the time to execute the plan of here's how it should be, it's like, here's the quickest thing I can do to get something going. And so that's why it was called quick and dirty. 最终，屋子的主人以$50,000的价格将他的发明卖给了微软来的两个男人。那个时候，他还想象不到这个买家会用他的发明做什么。 就这样，微软公司以$50,000的价格从西雅图的一位软件工程师那里买下了 DOS， 进行了部分修改之后提供给了 IBM。 比尔盖茨将该系统命名为 MS-DOS， MS 就是微软的缩写，而 DOS 就是磁盘操作系统的意思。那个时候$50,000看起来是笔大投资，但比尔却把它变成了世纪交易。比尔盖茨要求公司每卖出一台电脑就付他$3，而且这个合同终身有效。而且精明的比尔盖茨并不是完全把产品的所有权卖给了 IBM， 而只是授予了 IBM 使用权。这样在 IBM 每卖出一台个人电脑的时候，都要为其加载的 DOS 操作系统向微软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与此同时，微软仍保有向其他公司出售 DOS 的权利。至此，微软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 1981年，随着 IBM 个人电脑的热销， MS-DOS 的版权使用费也向微软大量涌来，仅仅3个月就卖出50,000台。美国人发现了电脑的价值，学校、家庭、办公室都用上了电脑。正如比尔盖茨预测的那样，电脑成为了一种消费商品。在1978年至1981年期间，微软公司突发猛进，快速崛起，员工人数从原来的13人增加至128人，企业利润也从$4一路飙升至1600万美元。截止到1983年，全球30%的个人电脑采用的都是微软的软件。1984年，微软营业额达到$1亿，他们接管了整座办公大楼。这张照片是微软的执行主管合照，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结，看起来和创办之初截然不同。此时，比尔盖茨27岁，他的个人财富超过$7亿。 不光是比尔盖茨个人腰缠万贯，微软在软件业也声名鹊起。但是好景不长，一家公司却和微软较上劲儿。1988年，一场震动全美的官司开庭。这场官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其长达6年之久，更因为交锋的双方是美国两大影响世界的人物，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这又是怎么回事？ 乔布斯盖茨究竟有何恩怨？微软苹果谁才是业界领袖？百亿资产又将会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站在世界巅峰，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与比尔·盖茨齐名的科技和商业奇才。上世纪80年代初，如同千千万万个电脑公司，微软和苹果在个人电脑领域拼杀的时候，他们曾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对于乔布斯的苹果机，比尔·盖茨曾大加赞扬。 My name is Bill Gates. I'm chairman of Microsoft. To create a new standard, it take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new and really captures people's imagination. And the Macintosh, of all the machines I've ever seen, is the only one that meets that standard. 此后，比尔盖茨曾亲到苹果总部向乔布斯取经，而乔布斯对比尔盖茨却表现得稍具敌意。 I don't understand. How does a computer handle the mouse cursor display? No. The hardware'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ouse. It's all right here in the software world. Enough! Sorry, Steve. There's no point in torturing our guests with what they can have. Actually, 当比尔第一次看到麦金塔电脑的图标界面的时候，心里就开始担忧，所以比尔盖茨就想方设法揭秘麦金塔电脑。他想建立一套像麦金塔电脑那样的系统，归属于自己的品牌之下。因为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一直在提供软件给苹果公司，所有的苹果工程师们对他们的供货商自然不会有戒备之心。比尔盖茨就利用这个优势，悄悄地找出麦金塔电脑的秘密。当乔布斯有所察觉，开始怀疑他们的时候，已经晚了。 1985年，比尔盖茨发布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Windows 系统，而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苹果公司的图形处理系统。Windows 系统随后也成为了公司的标志性程序。十年内，全球95%的电脑用的都是比尔盖茨的 Windows 系统，这也引起了苹果公司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剽窃了苹果公司的知识产权。苹果公司希望比尔放弃染指他们的生意，并威胁要对这 Windows 系统提起诉讼。 The only problem with Microsoft is they just have no taste.They have absolutely no taste. And what that means is, I don't mean that in a small way, I mean that in a big wa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don't think of original ideas and they don't bring much culture into their product. And you say, well, why is that important? Well, you know,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come from typesetting and beautiful books. That's where one gets the idea. If it weren't for the Mac, they would never have that in their products. And so I guess I am saddened, not by Microsoft's success.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eir success. They've earned their success for the most part. I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just make really third-rate products. 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打了足足六年，直到1993年的8月24号，法庭才正式裁决，认定微软公司研发的 Windows 虽然具有同样效果的视窗操作系统，但这是创新，并不构成侵权。纷争过后，苹果和微软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一个专注做硬件，而另一个则专注于软件。而且在乔布斯十年之后回归苹果的时候，比尔盖茨还不计前嫌，向处于困境当中的苹果公司注资1.5亿美元，还为之前的专利纷争支付了一笔巨资。苹果才因此迈过了最困难的时候，成功的起死回生。如今微软还握有苹果的部分股票。然而正在微软逐步迈向其事业顶峰的时候，他却遭遇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挫折。 1995年，互联网刚起步，网景公司如日中天，它的浏览器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比尔盖茨如梦初醒，宣布将大肆向互联网进军。41岁的他亲自主导产品研发，很快便推出 IE 浏览器。不到两年，借助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捆绑销售，微软最终击溃以网景为首的竞争力量，在浏览器市场份额中独占鳌头。然而此时，一些竞争对手却把微软告上了法庭。 这 Justice Department has charged Microsoft, the world's largest software company, with using unfair marketing and contracting practices. 1998年的10月19号，比尔盖茨在美国受审，全球的媒体对案件的进展非常关心。美国司法部门对微软提起诉讼，比尔盖茨被指控滥用垄断，赢得这场互联网战争。如果输掉了这场官司，那就意味着公司要被废止，比尔盖茨将会失去一切。那么微软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消灭了网景公司？之前我们说过，微软公司利用 Windows 系统 95% 的市场占有率，把 IE 浏览器和系统做了捆绑销售，但这样并不能完全让竞争对手们知难而退。于是在比尔盖茨的授意下，微软的工程师们直接在新一代的 Windows 系统的开发中加入了让其他的浏览器无法与 Windows 系统兼容的程序。也就是说啊，只要你升级或者购买了新的 Windows 系统，那么你就会被强制的使用 IE 浏览器。这样的手段让所有的竞争对手们都震惊，比尔盖茨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他们和微软竞争的道路。但就在比尔盖茨为自己的纪律庆祝和他的竞争对手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比尔盖茨却遭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这就有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比尔盖茨在思考良久之后打电话叫来了秘书和律师一块儿商量对策。他们决定先召开股东会稳住军心，表示在美国政府控告微软垄断这个案子上，微软一定会取得胜利。紧接着立刻投资了7000家软件专卖店，推出新的服务方式，包括 Office 改版等等。在政治上，比尔盖茨更是下了血本，动用了上千万以捐款的方式来游说国会的议员。比尔盖茨把他自己能做的事全都给做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败诉了，那么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自己17年来努力会付诸东流，而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微软会被拆分，自己成千上万的员工将会面临失业的危险。 I hope that my testimony helps the court to resolve the issues in this case. That would be best for consumers and the industry, and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比尔盖茨被迫出庭作证，却在联邦法院的台阶上遭到袭击。 You deserve it. 持续了4年，光诉讼费微软就花了几百万美元。比尔盖茨被描绘成一个邪恶的独裁者，微软的股票也下跌了30%，他的个人资产减半。这种压力使得比尔喘不过气来，在董事会上比尔盖茨几度失声痛哭。侵权诉讼轰动美国，比尔盖茨将如何扭转局面？退居幕后，投身慈善，百亿资产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站在世界巅峰，比尔盖茨。 2002年的4月22号，美国华盛顿的法庭内，证人席上的男子面色憔悴，微微皱着眉头，好像在琢磨着什么。看得出来，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旷日持久的微软反垄断案仍然在审理过程中，面对律师的质问和交叉盘问，比尔盖茨用长达155页的证言对提案进行了回击。比尔盖茨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沉着，在他的作证过程中，他给了原告方一个接着一个的反驳。终于司法部向比尔盖茨提出了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困扰了微软4年的危机终于解决了。其实啊，在诉讼期间，比尔盖茨还做了许多惊人的举动。2000年，比尔盖茨 任命他长期的好友史蒂夫·巴尔默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而自己却以首席软件设计师退居二级。就在比尔·盖茨渐渐淡出商界的时候，他却在另一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 2008年6月，53岁的比尔·盖茨正式宣布退休。 So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since I was 17 that I won't have my full-time Microsoft job, and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that last day is going to be like. It could be a bit strange. You know, what do you do on your last day? So I asked some friends to help me prepare for that. 就在宣布离职的前一周，比尔·盖茨发表声明，要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给他和妻子名下的慈善基金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梅琳达，比尔·盖茨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1994年，他与梅琳达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梅琳达为比尔·盖茨生下了两女一子，并一直鼓励丈夫从事慈善事业。也正是在妻子的影响下，比尔·盖茨才逐渐从微软脱身，向慈善领域迈进。夫妻俩还成功地从他们的好友巴菲特那里拿来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了人道主义大使，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比尔·盖茨不仅只是说说，他捐赠的巨额财产超过了240亿美元。2004年，基金会的总资产达到了300亿美元，成为了美国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拯救地球成为了比尔·盖茨的全职工作。 对于这个50多岁的老人来说，做慈善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回馈，所以他积极主张裸捐，把财富回馈于社会。从首富到首善，而所有这些成就的背后，他和妻子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但同时又享受着这些被救助的人带给自己的快乐。 Well, malaria is a really terrible disease. It's one of the diseases that the foundation is putting a lot of resources into. And it's very exciting to come here to Mozambique, to see this vaccine trial, the first of its kind, with over 3,000 children now trying a medicine that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malaria quite substantially. 1995年，比尔·盖茨凭借129亿美元的资产荣登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的榜首。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杰出的商业人士之一，但他的魅力不仅仅因为自身的创造，也在于他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用慈善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和贫穷，用正能量激励着那些追求梦想。 To join the people bringing attention to Lou Gehrig's disease by taking the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I'm going to challenge 3 more people, Elon Musk, Ryan Seacrest, and Chris Anderson of TED. Consider yourself challenged. You have 24 hours. Good luck.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